欢迎你在周五的晚上来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跟我一起来听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是来自 Grace 的 Do Right， 他们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三人电音流行团体。在悉尼读高中的时候呢，三个人相识，并在2015年的时候组合成立了。同一年他们翻唱 Choice One 作品叫做 Force， 这个作品呢被原唱放在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推荐，所以 Glass 收获了不少的关注。他们的首支单曲叫做 Hurt Loving You 登上了不少的排行榜。之后呢，单曲 Drive 在2016年的流媒体播放量达到了数百万次。他们的首张 EP 叫做 This Is What It's Like， 在去年10月份通过环球唱片发行。你先听到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频率的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意思，对不对？内容和思维全部都大改版了，相信你在这里呢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内容。同样也非常非常非常欢迎你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来听我其他的节目，还有更多好听的内容等你来挖掘。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Perfect Stranger。 I see myself in strangers, on the subway, on the street. I find a little comfort when I eyes meet. I know it's rude to stay too long, sir, but were we friends 3 lives ago? I see myself in strangers, in the people I don't know.You on the corner, then you went there with my mind, creeping to the surface. Now I see you all the time. You don't need to know my name, no. Let's just stay inside the game. I see myself a stranger in the people I don't know. But who am I without? 我觉得刚刚这首歌还蛮好听的，来自 Grace Webber， 美国歌手、创作人和制作人。 在他的家中呢，他排老三，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教师，但是他家里面的音乐氛围还是非常的浓厚的。为什么呢？这要源于他祖父的要求。他祖父要求自己的十个孩子都要掌握一种乐器。因为这项家庭传统，所以 Grace 在很小的时候也开始接触了音乐。在12岁的时候呢，他加入了这个密尔沃基的城市青少年福音合唱团，由此开始了他在城市的教堂当中的演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逐渐意识到好像自己声音当中的那份真挚也可以感动别人，让别人在音乐当中找到灵魂的慰藉。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Grace Webber 独立发行了他的专辑叫做 Refinery， 在 iTunes 唱作人榜单上排到了第五位的好成绩。2016年在 Chance the Rapper 和 Kanye West 的单曲 All We Got 当中， Grace Webber 也参与了创作和演唱。当然这首歌也收录在 Chance the Rapper 广受好评并且获得了格莱美专辑奖肯定的作品 Coloring Book 当中。不仅如此呢，他还是一个特别有公益性的歌手。 Grace Webber 在他出生成长的密尔沃基创办了一个非盈利性的音乐组织叫做 The Music Lab， 面向高中生年级的青少年，为他们来提供一下免费的音乐教育，还有就职职业之前的培训哈，还有一些特别的演出机会，提供给那些想要在舞台上表演自己，把自己优势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的那些青少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Turning， 坚持听到副歌部分，你就会有很多惊奇的发现。 If you've been just staring at the sunrise above this hollow town， been chasing empty memories， the kind that's keeping you down， can't seem to find your stride， just trying to live your lifeFeeling suffocated, searching for vindication. This sense of indecision ain't what we had in mind. The dream that I envisioned, I am still hoping to find. You ain't done nothing wrong, but we ain't done nothing right. I know that something's missing, but the world will keep on turning around, chasing these empty verses. Some roads have crooked signs. We're losing all this daylight, but soon the moon's gonna rise. These final puzzle pieces, we tried, but they're too tight. But if we ease the pressure, I bet they'll fit just right. Sometimes it takes some patience, sometimes it works first try. But I know that this is worth it.Keep on turning, turning. You gotta keep that fire burning, burning. I know you think you're in a hurry. There's no need to worry, 'cause I can feel it turning, turning. All luck is turning around. All luck is turning around. All luck is turningThe sunrise, missing that hollow town, feeling those empty memories, but nothing's holding me down. I hope you find your stride, just go and live your life. I'm feeling vindicated, the world will keep on turning, turning. You better keep that fire burning. 刚才这首歌来自于 No No No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三人音乐团体，团队当中的键盘手 Michelle 和吉他手 Tosbell 之前组成过双人团体，在12年的时候呢，他们通过朋友的介绍结识了现在的主唱 Stina，于是就有了现在的 No No No。 在成军一年之后的2013年，他们推出了首支单曲叫做 Pumping Blood， 这张作品呢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达到了70万，还登上了欧洲和美国的榜单，在 Billboard 另类单曲榜上的最好成绩排到了第22位。2014年的时候呢， No No No 通过华纳唱片发行他们的首张正规的专辑叫做 We Are Only What We Feel， 在单曲和专辑取得成功之后呢， No No No 也迅速成为了瑞典流行音乐界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的单曲销量已经达到了200万张，同时还在美国和比如我们所熟知的 21 Pilots Forced People 一同巡演。说到 Forced People， 不知道各位在上周末有没有去北京的糖果看一下 Forced People 的现场呢？据去过现场的朋友们来说，整个表演非常的过瘾，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来自于 Forced People， 叫做 PumpedUp Kicks，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叫做《与你无关》。我为什么选择这首《与你无关》来开启这后半个小时呢？因为我最近读到了林夕的一段文字，他说时间并不会放过任何人，也是可以放过任何人的，多少提心吊胆的面孔经不起久别重逢的考验，好看或者不好看，荡气回肠的少，我们呢会爱错一些人，回头看来成为余生都嘲笑自己鼠目寸光的喜剧。相信你可能有这样的经历，经常会收到群发清理微信好友的消息，一般收到这样的消息呢，我都会有点生气，本来还想留着这个好友，也在收到这个消息之后选择删除了。我现在的微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真正在聊着的也只有那么几个，剩下的都是工作上面的消息，还有一部分呢，仅仅是剩下在朋友圈里面点赞的情分了，更多的大部分人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剩下一个名字而已，连删都懒得删。所以我突然就理解了那些在群发清理微信好友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担心被别人以各种方式遗弃的，所以呢，我们才会想尽各种办法来确定自己是否还留在对方的列表之中。我们每个人真的在城市当中都是完美孤独。 睡不着，喜欢看书，就看到日出。再没有人有机会让我受苦，也没有人有能力让我认输，何必再等谁一起诉苦，各自忙碌有什么好处？忙碌如何变烦怒？爱的程序我早已烂熟，可是说伴侣是身外之物，我又不敢不服。希望觉悟又害怕麻木，单身的好日子有没有虚度？再完美的孤独算不算美中不足？ 在刚刚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喜欢看书就看到日出，有些书翻到最后一页，悲伤的情节才会柳暗花明，变成美好的 happy ending， 有些话挥到最后一笔，你才能看明白那些明暗光影的用意何在，呈现出的又是怎样的风景，有些事情在转身之后才能明白，那些看似无意的举动流露了多少陌生人的善意与真诚。命运有的时候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掌控者，更多的时候他是默默陪伴并且愿意随时出手拯救的守护神。他给你的礼物可能会晚一点儿，慢一点儿，波折一点儿，只是为了用心去扎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所以你要相信，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所有不期而遇的温暖都在悄然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的人生。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愿你看 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绑住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所以当你有了喜欢的人，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什么状态啊？虽然偶尔也会曾经担忧过，我自己会不会真的就这样孤独地过完自己的一生，或者只要随便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人来作陪，那些附着力特别强的孤独感总会随之慢慢消退。我深深地觉得，如果自己习惯于将就，那么两个人在一起以后，那些无望与孤单的滋味反而会因此越来越容易渗入到自己的每一寸骨髓。你不知道现在对爱情那么谨慎，也许全都是因为当初的不太谨慎，吃过一次亏就长了一点痣。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找一下我给你推荐的那首歌吧。下一首歌来自于张悬，模样。 我的模样 样，有你的张望，我的感想是你的烦。我一直明白要和你走一段。 声音来自于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我想跟你分享来自小红莓乐队的 Dying in the Sun。 这首歌肯定是很多人的欧美入门曲，空灵的声音可以让你想起你过往的那些岁月。今天跟你分享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在本周二的时候，小红莓乐队的主唱 Doris 离开了我们。当他的歌声再度响起的时候，这朵来自爱尔兰的小红莓已经在伦敦骤然凋谢了。60后到90后的我们，今天都应该会在他的歌声当中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就像他们的歌迷所说的那样，离去的时候只有46岁的他能够如愿的 Never Grow Old， 因为他和小红莓乐队的音乐会永葆芳华。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希望他 Rest in Peace Dying in a Song。 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